想起这样爱过一个人是多幸福的事情。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来自 JS 的一首歌。国庆节很多人会和家人朋友出去玩，也有很多人想借此假期好好的宅在家里休息一下。其实不论路上有什么风景，只要你在乎的人在身边，那你就拥有了全世界最美的风景。我一直觉得海边或小岛是度假放松心灵的一个好去处，可以一个人展开想象，让大脑放空，也可以肆意放飞，无拘无束。那我们来听两首歌，冷静的岛屿和大子的放空，看能不能找到这种感觉。 戴上帽子遮住眼睛，轻轻地绕着我，总洋溢着暖、哦、我只能唱、嗯、你像起泡水直接淘气，爱和星星眨眼睛，轻易抓住我、哦、我只能唱。有一个岛屿在北极冰川，那没有花朵也没有失落，那个岛屿散满了繁星，都有我和你，再没有失落。 一组我的网络， 就关闭了所有讯号，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，再见了我的年少轻狂和莽撞，再见那个夏天为你乖的心跳 Mass Love for you，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，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eah， 都将朋友圈的 for for 了，被我风凉话的圈子听好了，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，爸妈他从小就教育我无人色和隐藏我的脾气，全都在看满怀期盼，放松点脚步别乱了，都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，放下吧算了，以前的我也很堕落耶，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耶，躲在了角落太懦弱，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耶，想成为大家的焦点耶，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耶，慢慢的长路向前跑，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耶， 放松自慢慢升空，被窝里做一个梦，外面的噪音太多，说什么都 wanna know， 我想要翻过山峰，在乌托邦里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，造一座我的王国，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，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，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，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，平了伤口调整状态，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，哎，透过了落地窗，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， 放松在慢慢升空，被窝里做一个梦，外面的噪音太多，说什么都 wanna know， 我想要翻过山峰，在乌托邦里穿梭，没有人能打扰我，造一座我的王国， 两首歌听完了，你有没有体会到那份与世隔绝的安逸呢？每天我们的午夜食堂都会有很多诱人的美食图片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些很棒的治愈系电影和剧，如果十一不打算出门的朋友可以看看，比如《海鸥食堂》《孤独的美食家》《小森林》，还有画面特别唯美的《午夜三部曲》《天使艾美丽》等等，这些电影会让你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美好丰盈还有满足，即便我们待在家里，也可以在电影里面欣赏那些最美的风景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想待在家里，那也可以一路向北，感受北方的浪漫。 Thank you. 周杰伦的《一路向北》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就是当你们开车的时候，突然间有那么一瞬间特别想直接驶向高速，然后一路开下去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，只是想疯狂一次。我偶尔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，特别想开回东北，但这个念头没有付诸实践过。说到底，我们还是对工作、对生活、对家人负责的人，即便偶尔想逃离，却也只是一闪而过的念想罢了。但我想跟你说，这个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只看别人过得好，说到底呢，也是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，我过得不好也不会告诉你。所以一旦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会轻松很多。来听段振宇的一首《尽管我》，转个身马上回来。 触即发危险的关系和所剩无几任性的权利，我附和着你落裂的不可以，反省过的却是我欠些考虑，难怪你不讲道理，想放弃，没有等时间慢慢来治愈。尽管我格外的努力，在拼命的争取，用无能为力在小声匿迹。后来我用卑微的词语试探你的底细，可怜

界主宰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然相见难不聚之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沉默傍晚云层渐远，屋檐下燕归来人面花开，那时我还记得的景，眼看春又来却意兴阑珊。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，橘色的暖阳升，雾气消散。那是我常梦到的景，醒来时丝断，身寒意盘旋。离别时知道是当时习惯，一切都很平淡，不觉出彩，雨落时才想起那种心安欢声和笑语还在我耳畔，如今一个自在城市两端，相聚远相见难不聚之散。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 直到寻常，原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景象，一些小细节，当失去之后再去回想，你都会觉得无比珍贵，但也不必太过伤感。就像歌词里面唱到的，毕竟一生很短，少有圆满。所以呢，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美好，注重每一个小细节，少一点忧伤，多一点快乐。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，多去记住那些美好的东西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有意义。继续来听歌，来自小蓝背心，我想你了，送给此刻你最想念的人。 城市，我想要忘记你掌心的往事，我一步一步去，也许只有一公里的日子，你在遥望浩瀚宇宙的贫瘠，我只配做你不屑望的陆地，盼望星千里湮灭在星河里，我的灵魂会偶尔叹息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偶尔回来看看我们的狗，你是不是也一样沉沦过，可最后没被写进了结果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是不是忘了我也会落寞，原谅我拥有侥幸的难过，或许离开对我来说不错，你可能懂过。 的贫瘠，我只配做你不屑望的陆地，盼望星千里湮灭在星河里，我的灵魂会偶尔叹息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偶尔会来看看我们的狗，你是不是也一样沉沦过，可最后没被写进了结果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是不是忘了我也会落寞，原谅我拥有侥幸的难过，或许离开对我来说不错，你可能痛过。有一天有一天，谁又笑在距离，有一夜有一夜，泪会坠落海平面。哦哦哦哦哦，会不会你难过，你不舍，你也怕错过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偶尔会来看看我们的狗，你是不是也一样沉沦过，可最后没被写进了结果。我想你了，我说真的，是不是忘了我也会落寞，原谅我拥有侥幸的难过，或许离开对我来说不错，你可能痛过。 树洞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杨绛先生曾写道，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，一站有一站的风景，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，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。纵使眼里写满故事，脸上依然不露风霜，你吞下了所有委屈，终将喂大你的格局。单身久了，觉得一个人的状态挺好的，想看书了就看书，累了就睡觉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想联系谁就自己安静一阵，出去旅行或是宅在家怎么都好。对爱情最好还是保持点洁癖，不要随便开始，不要急着妥协，真正值得的东西都不会那么轻易。有的女生只是看起来很高冷，只要你主动的表白，她就会热情的拒绝你。拥抱人间烟火，在烟火气里温暖人生。 心上。 转身不管，留下遗憾。关于未来有什么打算？越成长越是懦弱不安，再也不想去的地方有许多关于你的片段。你离开后的时光平平如常，我没有让眼泪放肆去流淌，可以抽离回忆念念又不忘，只要我再也不去那个地方。我离开你的肩膀去风去闯，我不信爱情里的地久天长，你始终在我想念的排行榜，只是我再回不到你的心上。 这首歌来自石豆山，我再也不去的地方。我想大概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几个再也不想踏足的地方，也许它是你的伤心之地，也许给你留下过不美好的旅行记忆，但仔细想想，这也是让人记忆深刻的体验。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就是换个环境去清空自己，让自己想明白一些事情，不再纠结过去，也不再纠结于一些问题，变成全新的自我，继续前行。来听这首《旅行的意义》。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。

北京的生活。 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《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》。十一这几天也会有很多人离开北京，假期结束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去了哪里，怎么度过，体验感又如何。最后一首晚安曲来自王胜男，再说句晚安。午夜情歌，我们下周见，祝大家国庆快乐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这算不算荒唐？就这样，我做自己的暖阳，有你的梦狂梦文章，让眼泪揉碎过往。再说句晚安，再说句晚安，哦，抓不住的爱情不要纠缠，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花正茂，山高。 唱，昂首挺。